现在哪个呢？ 我 都大了吗？ 我不及时及时及时明啊！我哋今日咧又好好彩喺呢度咁样，就更加去了解圣经入边嗰啲知识，同埋更加去接近我哋嘅主，真系好开心噶！啊，呢啲系种恩赐俾我哋，多谢主，耶稣基督。 好，我哋咧就前面嗰几章有冇啲嘢要？ 我有啲嘢问下我嗰班睇完之后咧，就我写实咗，我啲我冇记上嚟得，个嘢都几好嘅，系佢记忆力唔得。 慢慢嚟，唔紧要。 1572章第九节。是不是1572页 页 OK 然后 跟 着呢，我们都没人去到， 我们读到那里，我看 了嘛，我回到那里。你没有问题，那里 那里有没有问题，就是第九章， 是第九章啊，第九章我们不讲住，因为 我读到那处，我看到那处。 OK 那有一个先， 有一个先，之前的呢，之前第五章之前的那些有没有？ 我未有，系喺嗰度，我读到嗰度咧，就有啲问题。 嗰、那个我哋后来讲到嗰度咧，好。如果我冇解释到咧，你就再问，好嘛？ 嗯，好。 咁啊，就其他嘅大树有冇啊？ 未有， 未有吓。咁啊，我哋就开始讲第五章吓。 第五章。 咁啊，上次讲咗一至四咧，咁就讲第五章。由第五章开始咧，就系讲咩？耶稣所讲嘅嘢同埋所做嘅嘢咧。都有一個效力，即係我哋當然啦，我哋做嘅嘢都有結果啦，有效果啦，係咪？但我哋講嘅嘢就未必有效果有結果啊！你對你仔女講嘅嘢，咁啊當然仔女聽你話就有效力啦。你今日做乜嘢啊？咁佢聽你話咪做咗，佢咪有個效力喺度咯。但係一般人講嘅嘢咧，未必有。就算我哋叫只狗，佢哋講，你都聽我哋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喺呢度特別講啲咗啲耶穌所講嘅説話係有啲效果出嚟嘅，同埋咧，佢所做嘅嘢都有啲效果嘅。呢、這個效果咧同咩有關咧？同個信德有關。如果有信德，你見到嘅效果，好似我哋祈禱一樣咧，有時我哋祈禱點解求佢都唔得嘅咧？可能我哋個信德 唔得， 唔夠啊，或者我哋冇乜信德，我哋求即管求，不過咧就原來咧就。有者有嘅好嘅，冇嘅冇信，即系嘅冇符咁，即系冇乜信德吓。咁啊，第五章呢度咧，第一个事情咧就系、是、耶稣医治喺加勒撒嗰个附魔嘅人。啊，加勒撒系啊，我留咗咗个地图落嚟，就喺亦都喺个上高台面咧，系接住嗰本嘢喺嗰个。加利亞海的右邊，加利亞湖的右邊，那裡呢是一個外邦人的區域，即是所謂外邦人就不是猶太人住的區域，主要都是那些外教人住的，外邦人住的。由於這麼多人呢，那他們呢就怎樣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們不想離開，或者還想好似俾耶穌毀滅，所以咧就咁啊馬爾谷咧就記載就話嗰、那個山坡上咧有一大群豬啊，喺呢度睇到咧，第一我哋知道耶穌咧就嚟去個海個咩格納撒，格納撒就喺呢一個格納撒喺呢邊啊，呢邊總之呢、這個海嘅右邊。啊，喺个右边吓，咁喺个外邦人嘅地方，所以咧佢有猪。如果犹太人咧，就佢哋唔养猪，唔食猪噶啦吓。咁、所以咧就嗰度咧有咁嘅现象啦。佢又有大概2000，话呢个猪群都好大啦吓。咁、于是咧就耶稣点样打发呢啲咁嘅，唔系佢哋自己要求啊，啊请打发我哋到嗰个猪群去啦，好让我哋进入佢哋圈内。系一个精神体，你知道即系。唔係話好似一啲即係具體睇到嘅嘢啦，咁入咗去個豬群，所以咧就於是咧豬群咧衝咗落去個懸崖度死咗嘅。 但呢度咧，附魔嘅人咧，基本上我哋知道咧，可以话佢唔可以有信德与冇信德嘅问题，因为佢自己本身啊，魔佢就认识耶稣，耶稣就讲咗咁嘅说话，于是咧就这个魔鬼咧离开呢个人，佢入咗个猪群吓。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耶稣个说话有个德能嘅，有个能力嘅，佢讲咗有效果嘅。啊，虽然魔鬼本身冇信德，但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唔可以有信德，好似神明者一样，神明者本身冇信德嘅。又譬如神明者冇信德，点可以领洗呢？所以我哋教会话，如果一个外界人嘅家庭小朋友出世咧，佢想领洗唔得，原因佢都唔明白系乜嘢信德系乜嘢，佢唔可以，佢都唔会信。除非佢父母有信德领咗洗，所以我哋话小朋友领洗咧系因着分享父母嘅信德，先至可以有领洗。 所以干卡维一定系父母系领咗洗。 系啦，系啦。咁如果唔系咧，小朋友咧就要大咗学到你自己选择，有佢有信德先可以。咁呢个小朋友，唔系呢个小朋友，呢个父母嘅人咧，冇虽然冇信德，不过耶稣所做嘅嘢系有效力喺度，就入咗猪群，离开咗呢、這个呢、這个所谓父魔，离开咗啲人。咁呢、這个父魔嘅人点咧？佢就即系精神清醒翻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佢呢度喺到第十五节就话坐喺嗰度啦，着住衣服啦，神志清醒，就惊咗嚟，因为佢都。即是醒过来，即是现在知道什么事，所以有点害怕。看见他的人呢，就将这个父母所遇到的事呢，和这个猪群的事呢，都说讲了出来。他们肯定耶稣离开境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无论如何，就是那二千只猪不见了，这个是银两来的，这些是财产来的，是吧？即是他们没看到这个人的重要，由一个父母的情况变成一个清醒康复的情况，这个重要。反而就看到没了这个猪更加问题更加大，所以麻烦你耶稣不要来搞了，你走了。所以恳求耶稣离开他们。于是耶稣就上船，父母的人求耶稣让他同在一起，而清醒了之后觉得我现在真真正正享有自由，真真正正是即是有个愉快的 心境啊，生活啊。咁佢所以想耶稣同佢喺埋一齐，佢想耶稣俾佢同佢喺一齐，但耶稣呢就冇准去到佢而对佢话啦。佢话到你个亲属嗰度为佢哋讲述上主为你做咗几咁大嘅事啊，点样怜悯咗你，即是将所得到嘅恩宠呢同你嘅屋企人分享啦，因为佢屋企人或者话佢个所邻居啦，都系一啲外邦人认识啦，咁呢个系一个机会呢去讲述耶稣嘅事。咁于是就话咩，耶稣喺十全区开始传扬耶稣，嗰、那个人就开始喺十全区传扬有关耶稣为佢所做嘅事，咁人哋呢都好惊奇。咁当然啦，即系如果为佢哋本身唔系犹太人，未知道耶稣是哪个什么事件，突然之间出现这样的情况，而听到呢他们更好惊奇，哇这个什么人物呢，这个其中一个讲及耶稣的言行的效果。 十圣区我们去那个旧的十圣区那里。 不是我们没去。 我们 没 去。那个 这个地方。耶路撒冷呢，我哋就去过嗰、那个一个个旧城区。 旧 城区 系啦。旧城区 即系城隔都唔好。 村咗 好嘅。 十城区系外教人嘅地方嚟。 十城区系外教人地方，嗰、那个旧城啫，耶路撒冷嘅旧城。好啦，咁第二个例子，第二个事例咧就咩啊？治好患血瘤嘅妇人同埋富户雅一个女儿。呢度系连一段记载里边咧系两件事嘅，咁啊咁啱就系雅伊洛咧就个女咧就病得好紧要吓，要死嘅。咁呢个系会堂长嚟嘅，咁啊当然即系会堂长 是即是怎样是犹太人呢，因为在犹太的会堂嘛。那为什么他他来他这里记载就说什么呢，耶稣乘船又到湖就对岸嘛，即是由这个海呢，由这边躺在船的对岸嘛，对岸又是犹太人的地区嘛，那个对岸嘛。咪有大个群众喺佢周围，佢于是咧留喺海边。啊，嗰、那个时候咧嚟咗一个会堂长，所以咧点解会犹太人个会堂长出现咧？就系、是、呢个情况之下，啊，由呢个坐船过翻对岸，啊，就系佢哋嘅地方啦。咁啊，呢个会堂长叫雅依禄，啊，跪伏喺耶稣面前咧，恳求耶稣话：我小女儿快要死啦，请你给佢浮手，叫佢得回生，啊，得个回生。嗱、啊，呢、这个听到呢个讲嘅时候啦。耶稣看到个信德，第一他来求我，第二话你一浮手他就会讲得不好听就起死回生，或者甚至今天我所以说神医那样，咁呢个嘅信德表现咗出嚟，咁耶稣就同佢同佢咧，佢话有大群人跟住佢挤拥着佢，咁啱呢个过程里边咧，当耶稣跟住呢个会堂长去到屋企嘅时候咧。而佢都好多人跟住啦，咁有一個婦人患血流病已經十二年咁耐，睇咗好多醫生，用咗好多錢嚟到醫治自己嘅，但係醫唔好。而佢嘅信德呢，因為佢聽過有關耶穌嘅一啲傳說，即係聽人咁講啫，所以呢呢、這個耶穌點嘅呢，佢嘅心目之中呢就係一個好特別嘅嘅人物。喺人群之中呢，在后面摸摸耶稣的身的衫，他自己认为如果我摸到耶稣呢我就会好的了、啊、这个变成信德、啊、那么在这里显示了什么呢，如果整个两个故事里面呢，一个就是有病直到康复，一个就是会堂长的女儿由病到就死，后来真的死了，然后呢就回生、啊、他又不是他又不啊、如果要用复活呢个字咧，就我哋会有捞捞乱少少嘅概念，即系耶稣死咗之后复活。 哦。 吓、啊，所以我哋唔用复活呢个字。 哦。 用复生。 哦。 因为佢会后来会再死嘅，耶稣死咗之后复活咧就唔会死嘅、啊，所以有一个概念咧，佢就系复生吓。咁、啊、呢个系生命战胜咗死亡，光明战胜咗黑暗嘅一个现象吓。呢、啊這个妇人自己咧。是显示出他的信德来到得到这个效果，而会堂长的女儿，我就是说这个女儿呢可能都很小个，你都不知道所谓信德有多少东西，生与死可能他们自己的蒙查查、啊、你问小孩子这个死他真的不知道的嘛，但是由于他是一个成年人的女儿，于是他、啊、这个死了十二岁、啊、但是始终都是不同大人的信德呢，他分享了雅依禄、啊、这个会堂长、啊、的一种信德，所以呢耶稣当他说的时候呢就他复生。在记载里面呢就、那个女士就摸摸了耶稣的衫，耶稣就觉得他有人即是他的能力在他身体，好像如果我用今天的字眼来到 去解释，好像人家说咩气功咁样、啊、有一种咁嘅感受，哇！佢传咗出去，所以耶稣问边个买摸我，啲人都觉得奇怪，咁鬼多人咧问呢个说话都傻嘅。但耶稣的而且确有个感觉吓、啊。而嗰个妇人咧，三十三节就话，个妇人明知喺自己身上所成就嘅事咧，就战战兢兢咧，跪喺耶稣面前，将实际情况话俾佢听。耶稣就点样答佢啊？女儿，你嘅信德救咗你，你平安翻去咧。你的病一定会痊愈、啊、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有人由会堂长家来告诉他，嘿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这么劳烦师傅了、啊、肯定了他死了。但耶稣听见这些话就对会堂长说，不用怕，最重要信，最重要信。那耶稣就带着什么呢？阿多禄、雅各伯和雅各伯弟弟约望，就是这三个人啊、特别他接得最多的，最近他的。他没有给任何人跟他去会堂长家。那耶稣见到群众，即是会堂长的朋友啊亲戚都不停啦、啊、就好吵啊，一路哭泣啊，一路叫啊，咁即是惨咯，即是个女死了咁啊。他于是就去到对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吵啫，哭什么啫， 呢、这个十一姐冇死到之后瞓着觉啫，佢哋系笑笑耶稣。嗱、啊，佢哋嘅表现同会堂长嘅表现系好唔同。啊，会堂长就深信耶稣可以医好，而佢表现呢冇希望啊，死咗啦。咁、啊、于是佢话带住小人个父亲同母亲，耶稣带住佢哋个父母啦，同埋同佢一齐嘅人就系嗰三个宗徒啦，啊进入咗小女孩所在嘅地方，拎起小孩子嘅手对佢话：塔里塔古木，呢个一个音嚟嘅啫。意思就咩咧？下低话女孩子，我命令你起嚟。啊，所以塔里塔古木咩意思咧？咁就其实下低个解释咗啦。那个女孩子就立刻起嚟行走，原来佢已经十二岁啦。佢哋都惊讶，好惊啊，目瞪口呆，即系咦？咁喺我哋面前发生啲咁嘅事，咩事呢？咁其实耶稣严厉咁命令佢，叫佢哋唔好俾任何人知道呢件事。啊，又叫女人咧俾呢个细蚊仔食嘢。点解吩咐啲人唔好讲咧？嗱、啊，喺前面嗰、那个，你话俾你屋企人听啦，你啲亲戚听啦，呢度唔好讲。一个系外邦人嘅地方，一个系犹太嘅地方。 会唔会佢全福音咧？未到嗰个时候， 呢度其中之一啦。未到嘅时候， 未到时候，所以咧就冇讲住。等到嗰、那个阿佢翻去讲俾啲人知咧，佢知道咗，佢就系到嗰时候啦，讲翻出去咯。 因为嗰个咧喺外邦嘅地方咧，佢基本上系未有咁都未有咁快咧，即刻听到起上呢回事。咁就算佢哋嘅第一，耶稣未睇到佢哋嘅。所謂信德的發展是會怎樣，但是這邊呢，猶太人這邊呢，其實耶穌已經做過不同的事了、啊、他們有很多人反感、啊、不喜歡、啊、而且一些、經師、啊、法利西人、啊、是很反感對、就是、耶穌的所做的事嘛， 在那個年代 是的，所以呢、就是、有不同的耶穌叫他們不同的做法了、嗯、那這裡呢，我們就是 看到、這一章第五章就是信德同耶穌嘅言行嘅關係，所以喺作為基督徒嚟講咧，即係我哋好要記得呢樣嘢。我哋無論祈禱又好，無論係做任何事情都好啦，我哋唔好將生活與信仰分割，分開兩分割。分割意思就話呢樣呢樣嗰樣嗰樣啊，祈禱有祈禱啊，星期有個教堂啊，不過你又做嘢，知唔知得唔得嘅？冇用嘅。信啲嘢啊，自己啦、啊，即系我哋好多次咧会将我哋日常嘅生活，所谓讲得冇听系啲好俗世嘅生活，我哋追求嘅又好，啊或者系我哋实践嘅又好咧，系忘记咗天主嘅教导，忘记咗我哋嘅信德啊。咁但系咧，我哋尽可能咧，即系我所谓尽可能嘅意思就系我哋要学习啊喺呢方面咧，系要将佢连贯出嚟。啊、我哋就算平日揸車，我哋都要需要有一種信德。我哋呢個信德就係、是，即係如果我安全到達嘅，就係多謝天主俾我嘅，好好咁樣去駛開車啦，係咪？如果我遇到困難嘅解決咗嘅，都多謝天主俾我一個智慧冷靜嘅頭腦去解決啦。啊我求嗰時候為人嘅時候，或者係諗自己啲我同人嘅角度去睇嘢啦，即係為人嘅角度，即係點講啊？在人的角度去看東西，那我們變成處理問題的時候會處理得好一點。 其實我們都去過拉耶穌的後面，很真實的， 是啊， 不怕你看到。